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好嗱，欢迎大家咧就翻到嚟浩浩汤汤吓。今晚咧我哋系继续讲宗教呢个问题啦，就叫我的宗教观。咁啊头先嗰节咧，其实我都已经即系讲得好清楚啦。我十八岁嗰年咧就喺黄隐书院啊黄龙报咧就投咗篇稿咧，其实系差唔多一日之间就写完噶嗰几千字啦吓。就系、是、叫神者个概念的分析，就系从嗰个全能、全知同埋至善嚟去分析。咁但系咧而家事隔四十一年咧。其實呢基本上呢我就覺得係唔需要改動啦咁臨到尾呢我哋都講到啦，就係、是、話如果你話係神係超越理性嘅，神係超越邏輯嘅，神係超越時間空間嘅，或者即係話 God moves in mysterious way， 就係話佢有一個 greater plan， 我哋成日都咁講，就係頭先我講個例子，兩夫婦有個女咁樣啦，即係咁痛苦死咗啦，但係佢話原來係神嘅一個 greater plan。 你以為自己好高咩？其實神仲高過你 嘅。梗係啦，當然係啦 ，Thomas。 嗱，但係咁，徐哥，你頭先講咁多嗰啲內容咧，講緊嘅問題都係呢個神嘅屬性問題， 係 即係嗰個神係一個點樣嘅概念？ 係 呢個究竟我哋人要接受咩概念問題啦？咁但係你對呢個生命啊，即係呢個世界，或者啲人講宇宙起源啊？或者覺得呢個世界係頭先啲朋友講啦，即係呢個問題。 我首先回應咗你嗰、那個嗱，生命嘅意義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啦。一陣我哋盡量講啦。但我想翻到你嗰個所謂宇宙起源嗰樣嘢先。其實我喺篇文章入面都有啊，特別突出呢個問題嘅，就是、關於第一因。咁我咧好簡單啫，我兩段我已經交代佢啦。即係其實當時我都諗到一個好簡單嗰個推論，就係話嗱，你話呢個宇宙係點嚟嘅？咁於是咧，我哋科學家咧就去揾咧啲事物咧背後嗰個原因啦，即係因果啦。咁但係原來你揾咗之後咧，你又發覺原來呢個事物咧背後都仲有個因嘅， 係 嘛？因為佢唔會係一個即係無因之果嚟嘅。 即係我哋永遠都係只要認識 feel。 冇錯啦，嗱呢個我哋叫因果鏈啊，因果鏈係嘛？即係話點解會有 A 咧？就因為有 B， 點解有 B 就因為有 C。咁當然你用英文字母就去到26個啦，但係理論上就無限噶嘛。咁呢個因果鏈咧，其實只有兩個可能性嘅啫，一個就係無限嘅，一個就係有限嘅。咁當時我都引用咗咧，其實我睇過啲書咧，就講伽利略，佢嗰陣時一本名著叫做《有關兩個世界體系嘅對話》嚇 ，Dialogue Concerning Two Worlds。當然佢係意大利文㗎啦，佢亦叫英文。咁樣咧，其實我冇睇曬成本書嘅，但係嗰陣時我睇少少咧，就入面有一句説話咧，我好中意嘅。佢講兩個人喺度對話咧。就講最新嘅宇宙觀啦，即係伽利略當時嗰個啦。咁佢話：哇，你講呢樣嘢，其中一個人啦嚇，對住佢個老友記講，佢話你講呢樣嘢咧，你講到咩無限咧？佢話我個頭腦就係呢、這個裝不了嚇、啊，理解不了，我嘅腸胃亦都消化不了。咁好有趣嘅喎，呢佢嗰啲講法，好生動啊，好生。咁於是我引用咗呢句説話，我就話冇錯。你呢個因果鏈呢其實即係以我哋所謂下凡夫俗子只得留有個可能性、一個就係無限嘅係無止境嘅。咁、但係呢個無限呢對好多人嚟講呢係好難接受嘅、即係我哋想像唔到個因果鏈係無限係咪 冇錯。 於是有啲人呢就假設呢係有限嘅。咁、有限呢就出現咗個問題啦，就叫第一因啦。係。叫 first cause。咁、但係咩叫第一因呢？咁好明顯佢就係即係自有，我哋叫做就係、是、叫無因之果啦。咁、但係有啲人呢就話哦呢、這個第一因就係上帝。就係、是、神啦、就所以佢創造呢個宇宙萬物咁樣啦。咁、但係我就話啦，我即刻諗到就係話，喂，你話呢個上帝佢係自由嘅，即係當然我第一個問題我應該咁問啦。咁上帝點嚟嘅咧？咁即係好自然啦。上帝點嚟？於是你就話上帝係自由嘅、即係唔需要再追究啦。咁咁即係一個無因之果啦。好，無因之果，但係我就咁諗啦。我話咦，咁我對呢個世界嘅認識其實有兩套。嘅你話假設啦嚇、，hypothesis 一個咧就係話哦，我哋要接受一呢、這個宇宙唔可以自由，二呢、這個宇宙係有個創造者嘅， 自由， 三呢、這個創造者咧係自由嘅， 可以自由。 咁但係咧另一個 hypothesis 就係話咧呢、這個宇宙係自由嘅，喂，同樣你諗下嗱呢兩個我哋叫做 A 啦，假設 A 假設 B 啦。咁你話兩個假設，即係如果我哋叫奧坎的剃刀啊嘛，你知道啦，哲學家係嘛 ，Occam's Razor 啊嘛，喂，兩個其實都係咁難以理解、咁難以消化㗎啦。但係個問題呢 A 呢就有三個假設、宇宙不能自由，宇宙係有個創造者，而呢個創造者可以自由。但係 B 呢就只係得一個假設啫、就係、是、宇宙本身可以自由。咁我點解我唔簡單呢一個呢？ 數學公式都要求簡單同美咯，好似 E 等於 MC square 其實。 咁所以咧，其實當時咧，我18歲已經寫咗一篇文章入面啦。咁呢篇文章咧，後嚟我結集咗喺我本書咧，叫《烏鴉的困惑》。咁咧應該公共圖書館咧係仲有嘅。 嗯。 咁但係呢個好有趣喎，其實呢個講少少古仔咧，就係話呢一篇文章原來登咗之後咧，隔咗唔知兩年左右，有個我嘅師弟。當年睇咗啲文章，好唔憤氣，因為佢係基督徒嚟嘅。於是咧，佢就寫一篇反駁嘅文章，但我完全唔知道。我反而係咧入咗大學，畢咗業啦。我有一日翻大學，我成日翻大學啊，去圖書館睇書啊，做嘢咁樣，就見到就陳耀南老師。本來陳耀南咧，佢就教中文嘅，我讀物理嘅，本來就唔應該識嘅。咁但係因為我三年班啊，就俾學生會捉咗我去做代表香港大學嘅辯論隊嘅隊長，就係同中文大學辯論比賽。當時全香港得兩間大學嘅啫，咁呢個叫做 InterVarsity Debate 咧，就係都係應該係美國銀行贊助嘅。咁啊，一年一度咧就係輪流嘅，即係嗰個地點啊，一年就喺 Hong Kong U， 一年喺 CU 咁嘅。咁我嗰年咧就有主場之利嘅，不過卒之都輸咗嚇。咁、因為咧其實之前我六年咧都係輸嘅，我哋第七年都輸埋啊。隔咗唔知一兩年先至我哋講大贏㗎，所以其實中大嗰啲辯論好勁。咁但係唔好提外話啦，我就係講我因為咁樣呢，校方呢就搵咗兩個嘅導師，因為我哋又要用中文辯論又要用英文辯論㗎喎、兩個唔同嘅題目㗎喎、佢臨到尾先俾你嘅，即係臨到尾一兩個禮拜先俾你嘅。咁但係即係成半年前就已經籌備啦。咁佢就中文嗰邊呢就係、搵到當時最即係叫做風頭最勁嘅中文老師，就係、陳耀南。咁陳耀南呢大家應該知嘅，如果有翻上一年紀，因為當時亞視有一個好出名嘅節目啊、就叫做《龍門陣》。 哦， 邊個就喺嗰度出嚟嘅呢？就係、黃毓民，就係《龍門陣》出嚟嘅啦。咁、就係《龍門陣》就黃毓民同埋呢一個咧，好似係鄭經翰，我唔知係咪，同埋陳耀南嘅。咁、樣咧，嗰兩個都係好激嘅。而家講三十年前啦，差唔多嚇，三十年。但係陳耀南係最叫溫文爾雅嘅。是嗎？咁但係就龍門陣，咁當然後嚟就有黃沾、倪匡嘅今夜不設防又好出名啦咁、但龍門陣嗰陣時候，嘩真係，所以其實亞視呢即係我點都要為返佢講啲好說話㗎，其實佢有好多創新嘅嘢㗎。 今日睇真啲囉。 係好多㗎其實。好啦，咁但係我陳耀南呢，所以嗰陣時候我認識得佢，就同佢都好熟絡啦，咁即係中文老師啦。咁英文嗰邊呢就揾咗咩呢？就陳坤耀個太太。陳坤耀呢後嚟做咗嶺南大學嘅校長，你知啦，但係佢太太呢就係英文系嘅。就叫 Rose Chan， 咁佢就係嚟去負責指導我哋啲英文嘅。咁但係有一次我返 Hong Kong U 呢就遇到阿陳耀南，佢竟然突然間就請我上去屋企坐，原來佢個屋企就係喺 Hong Kong U 對面嘅搬行道。咁佢請我飲杯茶呢，我好開心啦吓。 當時你係學生。 唔係啦，已經畢咗業出嚟做緊嘢啦。做緊嘢啦。咁但係佢竟然入去，喂你等一等㗎嘛，佢入去書房攞咗一本黃龍報，我未見過嘅、白色公面嘅。佢話喂你咩財，我睇到篇文章係批評你幾年前即係其實嗰陣時都好幾年啦，因為我係之前嘅一篇文章，嘩有啲咁嘅事㗎喎。咁一睇原來呢真係叫做從邏輯學批評神者個概念的分析。 喔、我都想睇下喎。 冇錯。 咪而家上網 咁樣呢呢篇文章呢，但係我都冇啦，而家即係即係難揾㗎。我嗰本黃龍報我有，後嚟阿陳耀南佢話佢有兩本送一本俾我咁㗎。咁我就喺屋企有㗎。咁但係呢嗰個同學叫咩，叫方子華。咁、就係黃隱嘅師弟啦。 黃子華。 又唔係方子華。咁但係有趣嘅就係我隔咗好多年呢無意中呢竟然就遇到呢個師弟。但係呢遇到佢嗰陣時呢，佢同阿 Jeffy 個 case 就遇到佢嗰陣時呢，佢話我已經唔再信好好玩啊，好好玩啊，佢話其實嗰陣時我係好信，不過我而家唔信啦。咁同埋呢佢而家呢仲係做咗我哋香港科幻會嘅副會長兼圖書館長。佢屋企呢就喺西貢菠蘿斜嘅嗰啲村屋嚟嘅。咁我哋個圖書館呢其實即係科幻會圖書館呢就喺佢屋企。咁方子華呢其實佢呢佢係一個好激嘅，佢係即係好勁嘅黃絲帶。佢去年呢即係差唔多呢個時候呢，佢喺金鐘瞓咗幾十日嘅。 嘩 佢同佢太太兩個都好激嘅，佢哋冇仔女嘅。但係佢細我幾年呢係黃隱嘅。 嘩 咁但係即係有趣嘅地方呢就係話我就係因為點樣認識佢呢，就係佢寫一篇文章批判嗰篇。 知唔知點解佢會有咁嘅轉變呢？ 咁我又冇特別問佢喎。 不過其實我又都幾興趣睇下佢，即係佢個人，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啦，佢進唔進。 嗰篇文章 我都想睇佢個內容點樣批判。 我下次你提我呢，我帶返嗰本黃龍報返嚟俾大家睇係嘛。咁樣呢其實就講到你話呢一個第一因呢，你都講其實牛頓 喺當時佢牛頓係一個教徒嚟嘅，係嘛？咁愛因斯坦咧就唔同啦。愛因斯坦咧佢自己係都唔同嘅場合講過，佢話佢係一個好虔誠嘅人，佢係覺得呢個宇宙好神秘，但係佢覺得咧，佢係唔會信世上任何嘅形式宗教，即係佢覺得呢啲形式宗教咧係人做出嚟 嘅理解嚟嘅。 但係佢咧覺得呢個宇宙咧係非常之神秘啦。頭先講翻嗰個神秘主義、神秘感嘅問題啦。其實愛因斯坦一個説話咧，我係引用咗好多次嘅，即係我亦都喺好多講座講嘅，我抄咗落嚟啊，即係佢係英文嚟嘅，咁嗱我就費事背英文啦，我驚背錯啲字啦。但係其實個中文咧，我兩個 version 都有，佢就話人類所能夠擁有嘅最深最美嘅情感就係神秘感。A sense of the mysterious， 係嘛？佢話咧呢、這個情感咧係一切真科學同真藝術嘅咧嘅一個播種者啊，佢叫 Sowa 嘅 ，Sow 就 S-O-W 啦。咁但係有時咧好得意，我見到有啲台灣啲翻譯咧，你知好文皺皺噶啦。佢話一切真科學同藝術嘅萌動啊，萌動咁啫嘛。但係我哋即係如果直譯嘅播種者，佢話嗱，佢後面有一句勁啊，佢話咧沒有這種情感。不再懂得讚歎同驚訝的人呢衰生由死。佢、 oh. 真係個 as good as dead 啊，個英文。咁所以呢嗱、愛因斯坦呢就係、是、一個啦咁嘅人啦，當然係我偶像啦，大家知道啦。佢講自己係一個好虔誠嘅人，但係佢係唔信世上任何嘅形式宗教嘅。咁你又點睇呢 ,Jeffy? 嘩、我覺得真係好有好有親切，即係好有 好、有共鳴， 好有共鳴感，係啊，冇錯，的確係。 即係猛人， 不過咧，我都幾想了解一下，即係我冇對你唔係即係冇對愛因斯坦有啲咩理解啦。但係佢話佢係虔誠嘅人，即係話佢係一個即係對一種敬畏，即係一種 啱。 OK， 係啊，係啊。 咁不過咧，其實咧，我到到呢個位咧，都有另外一個問題，就係頭先都講過啦。其實宗教另一個問題就係講緊人生意義嘅問題啊嘛。係、啦，即係你當然人點嚟，咁我都好想知道，但係點解要知佢點嚟就係譬如好似話，究竟我嘅存在係為乜嘅咧？咁其實我都幾想知道啊，財哥你對呢、這個。問題嘅睇法 係 啦，因為 咁我暫時咧就射一射幕射咗去 Thomas 先， 係啦。咁啊 ，Thomas， 你覺得即係人生究竟係為乜嘅咧？ 都係宗教問題咯、啊，呢、這個。 我覺得每一個人七十億個人都係一個哲學家啊、藝術家，其實出世都係想改變，根據自己嘅價值觀啊、喜好啊去改變呢個世界咯。每一個人都係咁啦，不過大有大做，小有小做，即係個乞衣都可以改變世界。當然佢嘅影響力就好細好細啦。咁啲叻人咁影響力可以大啲啦，好似 Steve Jobs 咁發明一啲嘢，大家差唔多人人都用到，都係咁咯。 點解要改變 咧？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咧係從錯誤中。嚟嘅，即系呢个世界系错啦。跟住我哋人咧就 系 去努力。 你系咪即系话呢个世界嘅出现系错先？ 即系唔违反当善美啊？系咪？ 即系唔系？即系其实我哋努力去克服错误咯。我哋人 系咪？ 即系我哋嘅目的啊！即系共同努力啊！ 系咪即系达到真善美咧？ 佢就错咗咯。 系啦，系咪？ 最高价值系 咁，但系真善美点解要有呢啲价值咧？即系呢个呢啲价值点解？ 即系唔通要靓嘅嘢你系中意靓嘅，唔通你中意一个好核突？ 唔系，我知系自然嘅， 即系人性嘅根本。 就 系 话，譬如真善美呢啲咁样嘅观念，或者你个咁样嘅向往，究竟系来自外在嘅，定系内在嘅咧？ 其实都唔使话参考人哋做 reference， 即系其实根本上你有时觉得自己应该做，已经要去做啦。好似绑鞋带，唔使人哋鼓励你，俾钱奖励你都会去绑，因为觉得应该做啊嘛。你唔做就有机会做错啊嘛。即系绑鞋带，你冇唔需要人奖励噶，你甩咗鞋都自动会绑翻嘅。呢啲嘢个 motive 啊， 呢呢个又唔系好例子喎。你唔绑鞋带扑死啊嘛，自己踩亲自己鞋。 唔系有啲嘢你觉得系应该做就要做咯，唔使话。 唔系，即系人哋譬如个八阿婆喺跌亲咁，你扶佢起身咁样。咁你都應該做啦，係嘛？ 睇環境啦，因為大陸有機會有個改變啦。咁你 直情冇人冇人肯扶添。 唔係，但係譬如上集講過啲伊斯蘭嗰啲女人啦，佢哋都覺得應該係戴頭巾嘅。 係啊 係啊，即係你人嘅內在咧，究竟有啲咩嘢追尋咧？跟住你都其實都好，即係唔係話即係冇乜規律嘅？即係我想嘅意思就係話呢個其實根本冇乜根據，冇乜根本 嘅。唔係，我諗相信全人類七十億人都會。追求一啲靚嘅嘢囉， 咁對美學 嘅標準， 美啊好多種美啊嘛， 有啲唔同，我即係都有個 universal。 頭先才哥問係咯，即係話你內在， 你唔會話好歪理咁明招獲個特特嘅都揀話得靚。 唔係嘅喎，你喺非洲嗰啲，佢整你條頸，我一路一個圈一個圈整到長頸族，或者咧揾啲嘢， 嗰啲係 嗰個上唇下唇，好似 app app 咁樣，佢覺得好靚喎。 其實鬥啊，同人要鬥嚟，但係要 你 搶。 但係 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嘢係？ 咁著個尾巴可能都係令到求生會有問題，俾人易俾人捉。但係因為可能喺求嘅過程要同其他人鬥啊，咁你大啲我又大啲，你靚啲我靚啲咁樣鬥嚟鬥去。 但係都奇怪㗎，點解嗰只黐嗰只會覺得佢靚呢？ 咦，價值觀？ 唔係價值觀嘅 嘢。係嘛？點解佢唔會覺得佢醜呢？哇！咁嗰隻眼伸上嚟，哇！好驚啊！只黐嗰只走咗啦。 唔係咁，有啲人嘅睇法就係覺得佢咁大支嘢喺度都唔俾捕食者捕食，咁係咪即係代表好有本事、好有能耐啊？即係其中一個講法咪 係啱啱啱。 咁都食俾人食唔到佢，咁咪即係證明佢又好有求生本能，即係個雌性揀佢，咁佢個下一代嘅 life chance 都會大啲啦。 即係呢個係歸咎個尾係歸咎個進化嗰個背後嘅邏輯，即係用一個進化做根據啦。 或者我可能覺得唔係咁，唔一定真善美，最主要你係要做到個繁殖囉，都要繁衍嘅人類，即係好似佛家咁樣話唔結婚生仔，我都好唔認同囉。人類要有將來都要繁衍。 咁就啱啦。